第67集，你说我该怎么办？温小辉重新坐了回来，洛毅真的没提昨晚上的事，而是说起了两人平时会说的话题，比如自己最近又干了些什么，对什么感了兴趣，温小辉上课如何，哪个同学脚踏两条船，美国超市的牛油果多少钱一个。当说起这些的时候，他们从来都不会冷场。温小辉紧绷了一个晚上的情绪也渐渐松懈了下来。他不得不承认，除了罗瑞，再没有人像洛毅这样了解他，和他有聊不完的话题。这一点是黎硕无论如何都不能比的。黎硕有学识，有见识，愿意配合他说两个人都能听懂的话题。但这样的话题非常有限，并且他永远不能畅所欲言，跟洛毅在一起才是最放松的。说着说着，洛毅好像累了，就躺了下来，然后不知不觉睡着了。温小辉坐在旁边，看着洛毅安静的睡颜，忍不住伸出手轻轻拨开了他额前的碎发，用目光描绘着他完美的五官。此时的洛毅看上去脆弱又稚嫩，让他完全无法把昨天晚上坚定地说喜欢的人和这个少年联系在一起。可事实上，洛毅就是如此的人不可貌相，比如那霸气的告白，比如他曾经做过的事。温小辉越看越从这张脸上看出了雅雅的影子，不愧是母子，长得真的好像啊。想起雅雅，想起孙颖跟他说过的话，他感到心脏传来一阵闷痛。他已经不能为雅雅做些什么，但他一定要尽全力保护好洛毅。洛毅睡到下午稍退了一点，他食欲大增，又吃了两碗粥，人看起来也精神多了。温小辉这才放下心来，他让洛毅继续休息，自己抓着手机蹲厨房给罗瑞打电话去了。电话响了半天才接通。 大半夜的打电话，你最好有正事啊。 有。 怎么了？你没事吧？ 一件跟洛毅有关，一件跟黎硕有关，你想听哪个？ 妈的，你大半夜扰人清梦，就是为了跟我炫耀你跟成熟精英帅总裁和天才温柔美正太的感情纠葛是不是？你缺不缺德呀？ 妈的，我还一个字没说呢，你一言能不能不要这么严重？我是碰上麻烦了。 啊？说吧。 先听哪个？ 黎硕吧。 我前天晚上差点跟黎硕上床。 快说快说快说，细节细节。 他带我去度假、滑雪、泡温泉什么的，然后就顺理成章的，你懂的。 我不懂，我要细节细节。 靠，人家很害羞的。 害羞个毛啊，你不是期待很久了吗？哎，怎么样，黎硕身材好不好，肌肉好不好摸，那个大不大？ 好，好摸，大 啊。然后你们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该摸的都摸了，但是被打断了。 哪个不开眼的打断你们？ 洛毅来美国了。 啊，他现在在你那儿？ 嗯，现在发烧了，正在我房间里躺着呢。 那你们怎么了？ 我们 Shut up！ 让我猜猜， 说个毛的英语。 他跟你表白了？ 温小辉瞪起了眼睛，要是罗瑞现在在他面前，他一定会控制不住自己把罗瑞扒光了，不做什么就是发泄情绪， 妈的，你这张嘴怎么这么厉害？ 天哪 ，baby， 你完蛋了。 我也觉得。 我早说过吧，洛伊喜欢你，他很吃黎硕的醋。 昨天一晚上没睡着，脑子都要炸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有什么好怎么办的？就一个问题，你喜欢哪个？ 我。 温小辉已经想了一整天这个问题了。他喜欢黎硕，是那种对理想男人的毋庸置疑的喜欢。他也想和黎硕做爱，不为什么，自己高兴。但说有多深的感情呢？其实也没有，毕竟两人接触的次数并不很多，没有足够的时间建立多么厚重的基础。他也喜欢洛伊，但却是对亲人的感情。他不否认自己有过几次对洛伊心动，但他从来不想和洛伊发展出什么额外的感情，也从来没有把洛伊当成可能的对象。只是一切都在洛伊昨晚表白之后变味了。因为不管他希望和洛伊怎样相处，他是控制不了洛伊的想法和行动的。而洛伊无论是想法还是行动，都能轻而易举战胜他。现在的洛伊生病了，战斗力低迷，一旦洛伊好了起来，他要面对的可能就是一个他从各方面都难以抵御的人。 其实我知道你怎么想的，我完全理解。 你真的知道？ 啊，咱俩在一起这么多年，对你这点了解还没有吗？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啊？ 说实话，黎硕才更适合你。你跟他相处久了，一定会爱上他的。洛伊让你有那么多的顾忌，你既然不想和他在一起，那就把话说清楚，然后尽量保持距离吧。 保持距离。 如果他和洛伊保持距离，洛伊会疯吧？洛伊已经为了他做了好几件不该做的事了。如果他真的疏远洛伊，他不能想象洛伊会有多伤心，会做出什么。 唉，你做不到是吧？ 快烦死了，好想回家。 你做不到，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倒是有点用啊。 你讲不讲道理啊？ 温小辉哼唧了半天，把罗瑞磨得连连打哈欠。他最后终于放过了他，挂了电话。跟罗瑞聊完，温小辉一点儿也没好，反而更烦了。他一会儿还是去问问洛伊什么时候回国吧。他现在就想两个人离远一点，也许冷却一段时间就好了。又蹲了一会儿，黎硕的电话打来了。 喂，黎大哥。 小辉，洛伊怎么样了？感冒好了吗？ 还有点烧，不过退了不少。 需不需要我让家庭医生去看看？ 不用，我看他精神不错，明天应该就好了。 那就好，一来就感冒真是太不巧了，本来还想带你们去逛逛。 谢谢李大哥，我挺不好意思的，去度假待两天就回来，你也没怎么玩。 没关系。对了，我明天就要回国了。 啊，这么快？ 事务所那边还有事要赶在年前处理完，所以咱们多半只能半年后见了。 温小辉感到有点失落，他总觉得他和黎硕之间缺点什么东西，而这次错过之后要建立起当时的气氛又不知道需要多少时间，也可能就是这样无疾而终了，难免让人感慨。 半年后见。 挂了电话，温小辉发现自己腿都蹲麻了，他扶着墙站了起来，郁闷地拿后脑勺撞了撞墙，心底一团乱。回到卧室，洛伊又醒了，还在用手机。 醒了，还吃饭吗？ 不了，很饱。 洛伊的手机没放下，一直在输入着什么。 你去打电话了？ 嗯，跟罗瑞聊聊。 是在找罗瑞给你出主意怎么拒绝我吗？ 温小辉心里咯噔一下，不知道怎么接话头。洛伊放下手机，笑看着温小辉。 小辉哥，我昨晚说那些话是有些冲动，大概真是烧糊涂了吧。本来不想吓到你的，想一直藏在心里的，但是我嫉妒了，所以就没有忍住。但是你不用有什么负担，我又不是昨天才发现我喜欢你的，所以什么都没有变，我们还像以前一样就可以了。我不希望你因为这件事疏远我，如果那样的话，我宁愿把这种感情藏起来，让你觉得自在一些。 温小辉看着洛伊带点哀伤和委屈的样子，心中不免酸楚。就算他没做错什么，可让洛伊难过这件事也让他觉得不好受和充满了负罪感。他们不可能还像从前那样，这点彼此都清清楚楚。也许这一次的进修是个很好的机会，让他们可以习惯保持一点距离。一想到这里，连温小辉都感到了哀伤。喜欢本来是一件很喜悦的事情，却很容易促成令人不堪的结果。 好吗，小辉哥，我们还像以前那样，行吗？ 好。对了，你订回程的机票了吗？早订便宜一些。 没有呢，我想待到开学前。但现在我决定早点回去。 你想什么时候走都可以。 我待不了几天的，回去还有好多事呢。 温小辉松了口气。洛伊看着温小辉，眼眸中蕴藏着难以解读的情绪。两天之后，洛伊感冒好了，两人对那天晚上的事情绝口不提。温小辉带着他在附近吃吃逛逛的，他们一向相处愉快，此时也不例外。又过了几天，洛伊回国了，温小辉亲自把他送到了机场。当看着洛伊的身影消失在安检口的时候，温小辉以为自己能体会到暂时的解脱，而实际上他发现他又要开始想念洛伊了。